物。澳门将会从星期日起调整防疫措施，由内地、香港或者台湾入境澳门，无需出示新冠检测证明；由香港、台湾或者中国以外国家同地区入境澳门，入境翌日起计第七日内离境前往内地时，必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当日起亦都会恢复澳门国际机场的转机业务，取消对持外国护照入境人士的特别限制，所有国籍人士都可以在遵守其他入境条件的前提之下，无需获卫生当局事先批准从任何地区入境，以及取消所有口岸的强制入境健康申报和入境后的健康管理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一直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和国际社会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中方专家将会出席世卫组织举行的成员国通报会，中方将会进一步通报中国疫情防控的具体情况，并且重点回应各方关切的技术问题。他说，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本着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原则，与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毛宁表示，当前中国的疫情形势可控，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中方会继续与世卫开展技术交流等的活动。中方亦都希望世卫秉持科学、客观、公正的立场，努力为全球应对疫情挑战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各区气温上升至22度左右，同时华南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2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7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2点，升2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升4.93；阿里巴巴99.6，升3.2；美团190.8，升9.5。盈富基金21.18，升2.6；恒生中国企业72.6，升1.1；友邦保险89.1，跌2.25；京东集团247.4，升6.4；快手79.35，升1.8；药明生物67.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3，英镑9.388，瑞士法郎8.42，澳元5.327，加元5.782。新西兰元4.906，欧元8.292，每百日元对港元5.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日经平均指数报25,820点，系升103点。港金报17,2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77美元，卖出1,8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同埋坏车先。意外在港岛的大潭道啊，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段，因为有意外，暂时那段的大潭道咧不能够通车，来往方向都塞啦。去柴湾方向龙尾近红山广场，去赤柱方向龙尾近石澳道啊，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段，因为有意外，暂时那段嘅大潭道不能够通车，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就尽量改道行驶啦。新界呢，荃湾路去屯门 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有少少塞嘅，龙尾近晋升工厂大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嘅慢线就有坏车，咁啊龙尾咧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啱啱收到消息，咁啊荃湾路嗰个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小心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时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去到太子道西段咧就比较多车。新界屯门嘅井财街部分路段因为路面下陷，井财街来往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墟段至到青翠径嗰段呢是全线封闭的。本来经过一道的九巴53号去荃湾啦，港铁巴士路线 K51 去大潭同埋 K51A 去扫管笏呢而家要改道行驶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大报道。安全车速报告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咁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呢係下午嘅5:53，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在我的2023年的日程表呢，有一天我一定是留给我的家人的，就是我的生日啊。每年生日呢，我家人都很锡我，一定会为我准备一餐丰富的晚餐。不知道今年有些什么好东西吃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家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啊，点揀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諗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係諗緊投票揀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係揀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揀，在乎你一票先係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8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要派利是就要有利是封， 我哋二台有啊，而且仲可以送俾你添。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详情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男朋友咧就系创作歌手 Gary T 吓，佢都系一名咧即系创作嘅人马嚟噶。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Moon Tang。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one,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Why am I still crying so late? Or for some reason he doesn't want me? 做流行歌手咧，拥有自己嘅风格系非常之紧要啊！佢绝对有自己嘅风格，同埋佢嘅声线都系好独特啊！呢、这个礼拜新登场占第九位，有温青嘅新歌《Bad Weath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号嘅骚动音乐，今日有几样嘢讲嘅。第一样就系今日我哋冇嘉宾嘅，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又玩嗰个 back to back 啦， 六点半 back to back， 系六点半就会玩呢个啦。咁就呢个第一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有好嘢益大家，好少可嘅， 冇错啊。因为就嚟临近呢个农历嘅新年咧， 系啊， 每年嘅新年大家最烦系咩啊？有好多嘢要去筹备啦，要买啦。是因为封利是会封到穷。你就唔使驚啦，你淨係收咋嘛。你諗下我。 早排啊， 我已经烦紧要去唱 唱钱啦、啊。早排喜事，跟住见翻亲戚啊，好耐冇见，跟住你知噶啦，当一个人一个亲戚结婚，另一个就会讲噶啦嘛。 系啊系啊，几时到你啊？ 系啦、啊，咁跟住就哇，梗系唔咩住啦， 收多几年利是先咯。 最烦唔系冇利是封啊，系冇利是钱，你要摆馅落去嘛。 其实嗰个冲击好大嘅，明明系由收跟住变成要派嗰个过程咧嘅心理落差系要啲时间适应嘅，我都未适应。所以如果今年你收唔到利是，你唔好怪我。 搞错啊！ 可能我有时都会有少少大懵啊。 我会提你噶，你放心。 我可能会唔记得咗，原来自己结咗婚。 我一定会提你的。 逢新年我就唔记得 自己结咗婚。 结咗婚 我会叫你老婆提你，其实你系人哋嘅老公嚟嘅。咁所以咧。为咗帮大家悭下钱啦，同埋帮我哋宣传下啦，或者等大家开心啦，呢、這个共度开心的迎接兔年嘅日子，我哋有利是封派二台利是封啊！ 冇错，咁啊，今日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咧，就我哋会送出一啲嘅利是封送完啊，即止噶啦吓，每包咧有十个噶，咁啊嗰、那个问题咧就系、是、咁样 嘅，喺狼队对住曼联嘅赛事入边系嘛？ 好啊， 边位球员系狼队射入奠定第一球主嘅身份咧？ 请问麦巴比喺今届嘅世界系会射入几球？ 但系坚尼米拿啊，咁 系啦。 嗱，我哋嗱正经啊，呢个问题 嗱，真正嘅问题系人日咧，就系所有人嘅生日啦。咁人日到底系农历嘅年初几咧？答啱嘅朋友咧，有机会就得到呢个二台利是封噶啦。打边个电话咧？ 1872388。我哋话有机会，因为我哋就数量有限，咁所以就我哋就交俾同事处理。大家打电话嚟答，究竟啊？我差啲讲个答案出嚟添。人日系农历大年初几咧？ 冇错， 打嚟答啱就有机会得到我哋二台利是封。系啊，啲利是封系因为听下个 promo 咁啊，而家打电话嚟啦，我哋送完就即止噶啦，咁所以可以打嚟1872388，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利是封，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要派利是就要有利是封， 我哋二台有啊，而且仲可以送俾你添。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详情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 二台祝大家利利事事，身体健康好 easy。 系啊，我 feel 到喺短短一个 trailer 嘅时间咧，啲利是封去咗好多啦，已经，所以快啲打嚟啦。咁啊，我哋尽量送到俾大家，就尽量送俾大家啦。咁样， 一阵间知道如果已经派晒，我哋会通知大家。咁但系而家未通知啫，都仲有机会嘅。 系啦，快打嚟。 系啊，唔知有咩可能有我哋个样噶。可能噶，其实可能都冇。 其实你有冇谂过，如果有你嘅样咧，你唔好话啲听众，我都唔想要。 咁睇你里面有几多咯？ 系咁啊，快啲打嚟啦！咁啊，今日咧就喺呢个时间，仲有少少时间，都想分享一啲得意嘢，就发生喺自己嘅朋友身边嘅，都同新年系有关系嘅。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即系真系讲紧可能幼稚园、小学呢啲小朋友咧，同我哋嗰代其实都几唔同啊！近几年咧，你会喺网上边见到而家嘅一啲幼稚园学生啊，或者小学嘅学生咧，已经有好多老师好勤力咁样咧，逢过时过节啊，可能新年啊、圣诞咧，会有啲联欢表演咧，就一班小朋友企坐喺个台度，又唱又跳，好 Q 好可爱咁样噶嘛。咁咧，其实惨唔惨？我觉得惨唔系啲小朋友惨，啲老师惨啊！因为咧，我有一个朋友就系做呢、這个幼稚园嘅教师嘅，跟住最近咧，佢就message 我，佢就 send 电话嗰度 send message 问我，喂，有冇啲咩谂法咧？系俾小朋友学到嘅一啲唱跳歌曲，咁啊题材梗系正能量、开心啦，然后系啦，简简单单啦，唔系最惨就系嗰样嘢啊，就系咧而家咧。應該係佢哋嗰個行頭咧，唔知由幾時開始俾人做壞咗個規矩啊！而家佢哋學嗰啲咧，好新潮噶嘛，你都知道。 Blackpink 係啦 ，Blackpink 啊，或者嗰啲 A-Pink 啊，或者Mirror 啊，蒙著嘴説愛你，咁早兩年就好紅啦咁樣。咁佢就話：喂，我哋又即係校長又唔想重複之前大家做過嘅嘢啦，咁但係又想睇下近年有邊啲歌可以去俾啲小朋友學喎、咁啊問我意見啦、但係其實最慘嗰樣嘢係乜嘢呢？其實我知道對佢嚟講最難嗰樣嘢係佢自己要學咗先。 哦，係啊， 即係你作為老師，你要去學一隻跳唱嘅歌曲、都唔容易㗎嘛。 揾啲簡單啲咯，《月女心夢》咯。 原来真系咩 cool 咩 cool fire， 或者玩咩 cool 咩 cool fire 咯。 系啊，咁样佢俾我嗰啲参考嗰啲嘅歌单咧，都真系好鬼新嘅，即系有嗰啲We All Are We All Are 系慢啲 嘅，慢啲嘅。咁但系可能即系慢啲，相对嚟讲咪俾啲小朋友去做嗰啲动作咪简单啲咯。 咁有冇陈奕迅嘅人啊人啊？ 冇啊！呢啲太難， 但佢 MV 啊啲肢體動作啊嘛， 係啊， 可以用翻嗰啲 有嗰啲One and All 啊，有嚴明熙嘅好想樣。其實我拗頭，點解會有情歌嘅出現咧？咁樣係啦，咁樣樣咁跟住都有啲正常啲，我哋嘅年代已經學緊嗰啲生命有價嗰啲咯。咁跟住我喺度諗，哇！其實係、真係而家面向小朋友嘅歌曲咧，你谂翻我哋嗰个年代，因为有儿歌呢样嘢嘛，即系嗰啲卡通片嗰啲儿歌咧，咁你就容易啲拣啊嘛。而家系好难拣，佢问起我，我都突然间个头谂唔起，个脑谂唔起，系、有边啲系可以俾佢哋简简单单咁样？ 你直接即系谂组合嗰啲咯，咁样。咁譬如有啲都得嘅，但 系我有谂起嘅 咩啊？ 三分甜， 估到你啦！你知道我例子都唔讲，留翻俾你讲啊。 系啊， 我觉得有啲都跳到嘅，不过难度高，同埋可能佢叫做咩啊 ，fulfill 唔到佢嗰个要求嗰啲咯，即系 Lady Killer 嗰啲咪有啲有得跳，但 系 嗰啲好难咯。 好劲噶嘛，嗰啲舞系。 系啊，同埋嗰个 message 上未必系佢想要嗰种，佢想要啲正能量噶嘛。 系啊。 咁 Lady Killer 另一个 topic 嘅嘢嚟噶嘛。 系啊，同埋好多时候，因为而家嘅唱跳歌手咧，佢哋嗰个实力真系好犀利啊，佢哋编嘅本身已经好难啦，你要一个即系你都知啦，做老师咁忙碌，又要改卷，又要成，又要凑小朋友，其实你要去抽时间去学一只咁劲嘅编舞系唔容易嘅事嚟噶嘛。 我哋冇太阳计划，以前太阳计划啲主题曲通常 upbeat 啲咧，俾大家啲年轻人一齐咧做啲动作嗰啲。你有太阳计划嘅话咧，就可以推介或者搵翻旧嗰啲俾佢咯，当自强啊。 系啦，咁但系 同埋当自强啊， 例如我哋嗰啲年代啊，都有啲咩太阳像个太阳。 花咁。 喂，大佬，你唔好攞呢啲出嚟啊！ 你嗰啲好簡單咧，隻手你已經幻想到嗰啲手部動作點樣做？你而家要去揾一隻咁嘅歌，實在係唔容易。 因為我都有啲做老師嘅朋友咧，佢哋係叫做我身邊嘅 friend 裏邊叫做會留意多啲。香港嘅新歌嘅一群嚟嘅，我觉得未必完全关你头先讲嘅原因，是因为佢要为咗一啲表演而准备啦。纯粹我觉得系因为佢哋平日接触就 系 后生仔嘅，咁所以佢哋要了解嘅同时，咁佢哋都会比较eager 去听多啲。咁首先呢、這个听歌系一个 entertainment 啊本身，第二系。在他享受的同时他都有一个实际功能，就知道现在的学生喜欢或者会听什么 东西， 都是一个即半工作于娱乐的一个 research， 我会形容。所以如果以行业计的话，我身边做老师那些是会贴得近一点的，同埋你每年有一些歌唱比赛呢，你就会知道兴紧啲乜嘢。 冇错。 即你就算未听过，你都总会问一下啲同学仔，或者啊呢首咩歌，咁会知道而家兴紧边啲歌手。 即等于上年嗰啲歌唱比赛大家都见到啦，记忆面。 哦，记忆面啊，系记忆面啊，系。 唱到跪地嗰啲。 系啊，你会知道咯。 或者有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喇沙书院嗰啲同学仔，系男仔唱三分甜噶嘛。 咁劲嘅咩？ 系啊，你冇睇嘅咩？ 好似系。 系啊，咁然后系啊，啲老师就会 follow 到啊，原来而家嘅年轻嘅即系同学仔系中意呢啲歌嘅咁样， 系啊，所以系难噶。如果你要即刻拿起手，因为你又要做到嗰个功能，因为佢条件比较多嘛， 系 跳到舞唔好太复杂，几个信息系正向啲 uplifting 啲嘅咁样， 冇错， 难啦、啊。你作为 DJ 你都介绍唔到系咪先？佢已经问啱人噶啦。 因为最难嗰样嘢咧，你要我介绍呢一类型嘅歌咧，其实唔系舞啊，但系我要考虑埋最大嘅条件系，我要令你学识嗰只舞咧， 系 好难啊。 你又教唔到 啊？即系讲真句，而家边有歌手行出嚟跳舞，佢系会好简单做两个手部动作就算啦。你整首Lady Killer 嗰啲 教唔到， 跳到肥仔跳到几劲先得噶，大佬啊！ 所以我觉得全香港咧，如果就住呢个问题，只有一个老师系冇烦恼嘅啫。就是本身佢都会唱一啲 upbeat 歌嘅老师，嗰、那个就系叫力 Sir 力尊啊。但佢都公布咗一个消息咧，就系2023年咧下半年咧，佢将会全职成为歌手噶啦。咁由力尊同古巨基呢首排台歌。 想的角色却忘掉了，戏里对白预期后悔，趁有机会再试多一次，无谓想得那样坏，太难面对、哦、前路即使继续坏也能后退。曾留意我那冲动，你那些犹豫，换个方式邂逅吧，避免重蹈这覆辙，情愿用尽耐性回头寻找路径，为何弄至这困境？ Can we try? Can we try?Can we try? 期望你 古巨基同埋力將合作嘅歌曲，歌名叫做 Can We Tr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422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164宗输入病例。医管局情报多6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1936名患者离世。19间安老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34名院友和3名员工确诊。836间学校共呈报1851宗个案，涉及1530名学生和321名教职员。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个月8号起实施首阶段与内地通关，每日单向人数大约为60000人，包括50000人可以经陆路口岸，另外大约10000人经海、空和大桥到内地，入境内地之后不用检疫。李家超说，共有7个口岸会开放，包括3个现时正在运作和4个重新恢复开放的口岸，其中海、空和大桥4个口岸将会全部开放，不设人数限制，即是港澳码头、中港码头、机场和港珠澳大桥。按照运力计算，预计每日单向运力大约有10000人可以北上。至於3個陸路口岸，即是深圳灣、文錦道和落馬洲支線，將設人數限制，每日北上和南下總人數上限各為50000人，兩地人士需要各自經網上預約，包括在香港持有海外護照的人士。李家超說，為保障內地港人回港以及在港內地人返回內地，他們將不計算在50000人之內。澳门将会从星期日起调整防疫措施，由内地、香港或者台湾入境澳门，无需出示新冠检测证明；由香港、台湾或者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入境澳门，入境翌日起计第7日内离境前往内地时，必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当日起亦都会恢复澳门国际机场的转机业务，取消对持外国护照入境人士的特别限制，取消所有口岸的强制入境健康申报和入境后的健康管理措施。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随着疫情最高峰回落，澳门将会在星期日起结束疫情过渡期，直至昨日大约250000人上报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约占澳门人口37%。當局根據醫療機構和學校師生的調查結果，推算全澳門大約6-7%人口曾經染疫。印度衛生部消息人士透露，上個月24日至今個月3日期間，當局在入境的國際旅客之中，共檢測到11種新冠病毒的變異病毒株，全部都是 Omicron 的亞系病毒，包括在中国导致感染人数上升的 BA.5.2 和 BF.7。 报道说，这段期间接受检测的19227名旅客之中，有124人呈阳性。印度政府已经强制要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南韩、新加坡和泰国的旅客提供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另外，瑞典政府宣布将会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持有检测阴性证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港岛大潭道近大潭督水塘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来回方向仍然系不能够通车，咁所以一带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就去到龟背湾同埋石澳道近歌连臣角。另外喺九龙方面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加士居道近女童军总会。重复一次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近女童军总会。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头先讲过啦，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啦有交通意外，而家嗰段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仍然系相当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系过咗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较早时近住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车龙有待消散的，主要就是经支路排到上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龙尾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内忧外患，名誉地位，权力势力，个人利益，每个职场都是一个修罗场。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主角齐本安，可不可以带领企业脱离巨大困境，完成改革任务，成功特惠？ 特惠逢星期六日上周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嘅冯小琴同埋童瑶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830心居， 1月3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点样开始嘅百万富翁？ 冇得开始嘅，其实件事系冲着我而嚟嘅，因为喺2001年开始嘅嘛，百万富翁。2000年嗰阵时咧，有四个人咧拖住手咧走咗，欧锦棠啦、林祖辉啦、林伟臣啦，仲有一个冇走到，但系就系另外一团，系何 B 师傅。咁你系拣呢几个噶啦？大家好，我系陈启泰，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我老公话见到阿北生喺架车度喐嚟喐去啊，隔篱啊仲有另一个人添啊！ 哇，真系世风日下咯，北生背住北太做埋啲咁嘅嘢啊！ 北家今次有难啦，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晚晚星期天节目时段内嘅不得了剧场，听下爸爸不细心喺架车度搞搞震，有啲咩苦衷呢？ 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要派利是就要有利是封， 我哋二台有啊，而且仲可以送俾你添。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详情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深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深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斌神，我唔够糖分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加甜啊？ 可以，你想要几甜啊？几甜都得噶，加俾你咯。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总记 ？10:59， you're still by my side， 同桌一军中的事宜，陪热香饼很重。 张曼莎《甜蜜在10:59前》，甜唔甜啊？唔够甜，再加俾你咯。 人人化作丢兵。 先 say goodbye、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 中游尾 wanna be close to you， 不过甜咧都分好多阶段、好多层次嘅。古巨基和 Tyson Yoshi 的第二最爱， 是啊，甜味的而且确是有很多种的，有一些是一入口你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甜味，而亦都有一些的甜味是你入了口之后想一想翻转头，咦是啊，都挺甜的吧。亦都有一些的甜味被称为 bittersweet， 苦中带甜。 背靠在树枝上，蜻蜓落在露水旁乘凉，表白后的妩媚树下突然发了芽，美得不像话。再让我想一想，那最你的情话怎么讲，慢火熬的细水长流，念长长久久，约好到白头。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家，我尝了你嘴角全的薄荷味道，是甜甜的记忆来的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家，迎风吹过你的头， 李荣浩《乌梅子酱》。当然啦，甜分、糖分呢样嘢要适可而止嘅。有时过分甜嘅时候，当你一戒糖嗰下，你就会觉得好辛苦。我深信有试过生酮饮食嘅朋友仔都会同意。 圆日已匆匆潜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隔千里外，圆月缺一片，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如何 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连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ill the moon is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sees your smile。 有时我会调翻转问下我的朋友，如果不是够甜的话，我会问 I don't know， 不如试下解糖啦。 Wish I could make it slow. Just another change of season. I should let it go. It's just another bad weather. You can't control the rain. 之前一年听过两首的作品，同尹谦《Me and the Moon》，仲有《Moon Time》《Bad Weather》。 B B 点一点五严重性嘅数据，但系冇迹象表明佢较目前嘅 Omicron 变异株会引起更严重嘅病情。天气方面，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各区气温上升至22度左右。 同时华南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潭道近大潭督水塘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行车线解封，但是来回方向都仲有啲车龙啦，有待消散噶，比较挤塞一啲。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啦。红磡的七潭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仲是很长的，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对开之前有交通意外处理紧，现在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南地的，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南地。另外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那段比较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学园街。另外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去大埔方向的车龙塞到去粉锦公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持久授权书保障长者失能或者失智嘅时候，授权指定人士处理财产。咁重要嘅文件，偏偏长者对佢认知不足，注册宗数甚少。点解持久授权书普及性偏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平安三宝》，今晚7: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 得 上， 暗恋加幻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只我们，你所有，天上山 界 ，FM 94.8，等我。 我心情唔系咁好啊，除咗赖天气，仲可以赖啲咩啊？ 斌臣啊，咁你试下赖缘分啦，譬如，然后就谂下有啲嘢出现得差，令自己心情唔好咧，可能系整定嘅。甚至再赖远啲，讲前世啊，你嘅前世做咗啲咩，搞到今日咁咧？就好似呢首歌咁，佢都继承咗之前一首自己嘅作品。尝试幻想住前世有一个点嘅景象呢，有 Travis 欧国城嘅梨花。 梦里漫游越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若近若离若然乱猜，也要带上野花载，懒理世俗责备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生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起舞，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对换，他生的我们厮守结伴。你我似笑似悲哀，数过晚上半梦半醒，无可奈。是业是仇是谁活该？你我也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 都是中国风再加啲 modern 啲 R&B。先有 Travis 嘅《梨花》，再有啊，大家嘅偶像周杰伦。之前就算 MC 讲老派又会知必要嘅时候，都系觉得周杰伦系启发咗佢哋做歌嘅。啱啱嗰首周杰伦嘅。 I just wanna lay back and let go 没人没夜没动静的过 听过周杰伦嘅《红颜如霜》之后，又啱啱安俊豪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休眠状态》。 即管恋爱不要等，茫茫一刻即将发生，仍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沉。What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气氛加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两年就痛醒。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狼命深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魔，完全无需分这末世，旧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爽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同性。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冷静心境。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 上年明显多了一些有 beat 的派台作品，刚刚李亚伟歌手都出了几首是适合跳舞的歌 ，And 身边刚刚那首是 Love Pain。 累了厌倦了呼吸，趁焦急地想捉紧最后的消失，等成为那牺牲品。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只失去反应，被否定的过去。执着的错虑啊 ，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air，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处 fake love。Yeah, break, I'm sorry, yeah, I'm need you. Falling, I'm falling, yeah, I'm getting drunk。身体在落魂 ，Yeah， 散不透，怎么会让我最难 drink I need you？ What if I tell you I'm bad？ Would you say for me I get lost？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 I was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ll be taking time, so song is all.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ll be sick and tired, I'll be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ll be sick and tired, so close the door. I'll be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Yeah, see you like a 上演你一句欠缺你去仰望，别担忧，而不需心够冷挫，别的 等等，如今都想头上白，仿佛虚构。Feel like lose a dream, I can't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变。当我狂练习惯胜利失去，还胜利习惯后退，都仿似不退，没勇气再面对。Yeah, yeah, baby, sorry, yeah, need you. Falling,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想法被错的占据，不想要选择。都准头话看透。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身上的伤。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I'm sick and tired, 胸口上锁。 听到 Lucy 嘅 Sick and Tired， 佢加入嘅呢间公司都好多年轻音乐人做啲而家新啲嘅歌。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 新闻之前听过有张曼芝的《自救日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个月8号起实施与内地首阶段免检疫通关， 北上和南下每日各有大约60,000人经七个口岸过关，其中经三个陆路口岸的每日配额共50,000人。过关之前要网上预约，两地人士过关都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而内地居民由香港返内地以及港人由内地返港，不限人数亦都无需预约。至于高铁，政府预计不迟于今个月15号恢复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通关所带来的疫情风险可控，如果首阶段运作安全、有序和顺畅，可加快步伐落实下一阶段通关。星期日起，市民如果选择经陆路口岸返回内地，需预先在网上预约，先到先得。预约系统今日傍晚6点推出，提供今个月8号至3月4号合共8个星期的时段给市民选择。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已经照顾所有最急切人士的需要，由于预约需要实名制，相信不会出现炒卖的情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短暂来港的非香港居民不可以接受免费疫苗接种服务，而本港的扑热息痛药物供应稳定，如有需要不排除会立法规管买卖。房委会本年度录得超过57亿元综合盈余，较预测少43%，而下年度预测综合盈余将会大增至大约190亿，实际资金结余将会升至630亿。不过房委会预计未来10年的第二个5年期要供应超过200,000个公屋单位，建筑开支将会是头5年1472亿元的2倍以上。房委会的财委会主席陈家乐表示，目前难以估计到时财政上是不是足够应付，但是强调政府已经预留824亿财政储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星期日同下周初多云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意外和塞车的消息先。港岛刚才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去赤柱方向现在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红磡的七潭道北去观塘，之前山谷道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亦都是清了场，但是仍然是很多车啦。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新界咧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啊，去朗平方向喺朗日路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啱啱清咗场，龙尾就去到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喺兆康站对开都发生过意外，而家龙尾喺丹桂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落去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正常，西南道北过海尖沙咀线就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是村代表抑或是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敢做都是贿选，你拿了着数去投他一票一样犯法，千祈不要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25266366。 持久授权书保障长者失能或者失智的时候，授权指定人士处理财产，咁重要的文件，偏偏长者对他认知不足，注册宗数甚少。而 点解持久授权书普及性偏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平安三宝》，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佢带住个肚有外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佢十分痛惜自己嘅细佬，但对加入你嘅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夫嫂间嘅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坏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 粒上暗 恋 交换 着，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38，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啊！ Yeah！ 今日咧有我哋嘅 奔波 back to back， 点啊点啊！跟住然后咧就呢一个环节讲多次点样玩啦，就系、是、我同波盛会轮流每人去播一首歌，咁但系喺播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个故仔去讲嘅， 利用首歌去串联个故事。咁我哋唔知道大家本身拣咩歌啦， 冇错， 唔知道会讲啲咩啦。 所以我觉得咧，之前嗰几集我哋玩得太顺利啊，所以我今日要 上一集个尾你唔顺利啊，你好夹硬嘅，我想 系有啲夹硬 迷失表参道嘅时候，上个礼拜。四日好似 系啊系啊，是啊是啊，但系勉勉强强啦。 大家可以 comment 一下，究竟对于呢一个故事拣嘅嗰个歌个 flow 系接得好唔好？ 系喂，真系好难噶， 几分钟之间你就要谂到下一只歌，因为嗰个难度就系你要喺几分钟之间，你要喺个 library 度揾到嗰只歌， 嗯， 谂埋点样接。呢、這个就系考个即时反应啊！ 所以啊，为咗要一雪前耻咧，我决定今日开一个好无厘头嘅头，等波盛接。 难道你觉得上次嗰个唔无厘头咩？咪都有故事性都强 嘅， 防波盛堂都 OK 嘅， 都起码即刻谂到密室杀人事件 嘅。唔系咯，咁我今日开一首即系虚无缥缈啲嘅，等你难接啲嘅，咁啊考你功夫咯。 哦，嚟嚟嚟 嚟嚟嚟嚟，今日嘅故仔系。小明有一日去看医生， 你做咩已经笑定？ 小明有一日去看医生，姑娘问他你想要药丸定系药水啊？小明话药丸啊。姑娘话药丸500、啊。小明话吓咁贵啊？咁药水啦？姑娘答佢药水，药水3000啊。 逛够了世界，别进了春风。 活着自活着，幻象在细水中唱咏。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流连路程何流流过几度明星，朗亭下像那绝境，难辨旧日风景。山水非山水，冻了变雪堆，山水半山水，如热若雾水，混杂绝望后便是泪水，衍生出心碎。葡萄若枯，水醉了会再醉，会跌进漩涡太虚。挤于渠里，浸于玉里，同样乐至春水。看敌在雨台空不空，山最后未到月散弄得梦，那是快感还是痛？幻象在细水中唱咏，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 Juno 嘅藥水三千，小明谂一谂，其实系啊，啲水经过咗大气层啊，上天落地之后先形成到，所以藥水要三千蚊，其实都几抵啊。而呢一刻佢望住嗰啱嘅藥水， 再想起自己生病的身体，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 只身处亦流眉畏惧，我两手一转世变浮浪五岁，任潮浪再聚也终归跌碎，何妨学习拼舟懂得戏水。假使所爱流离在对岸，我的心很轻放便难被碰撞，为谁而震荡，没法守护便放，离离合合悲悲喜喜似水，别强挡善莫善于水，轻与重也借势推送，柔弱莫弱于水，水转动卸去了心痛，容大莫大于水，将压力化清风，磨刀顽石也勇，将恨意归空。当争先气到才无处理，永远不执于有的才无故地，动摇没法性，要懂得用劲，浮沉瞬亦转身不沾背影，像泡影善莫善于水，轻与重也借势推送，柔弱莫弱于水，水转动卸去了心痛，容大莫大于水，将压力化清风，磨刀顽石也勇，将恨意归莫善于水，水向下退了也可进，柔弱莫弱于水，水舞动那里要守看，容大莫大于水，山与岸彼簇拥，直到顽石失踪，只望见星空。 听过有林峰的《浮生若水》，小明顿然觉悟了，与其下下都要俾咁贵去买支药水养好自己嘅身体，不如从平时做起啊！饮多啲水，身体健康啲，抵抗力强啲，咁咪唔使下下咁肉赤咯。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多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 死完，哀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是未满，愿独每天清洁。 因为有郑融的多喝水，小明照顾好了自己的身体，真的喝多些水，听姑娘说了，但他都发现自己好像还有些问题，他就是明白原来不是身体那么简单，而是心理的问题。自己一个人坐在家，他想着他那一个曾经陪伴过他过了身的老婆。 如对话你扶我，遇上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都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星放教夜令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世的自由星的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挨破困境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独，得车位派你做水泡，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雪岭不畏高。天拥抱了星，放教夜令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离世的自由星的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陪伴，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情郎，分一半泪于你做我落脚点，做人储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到有你， 带嚟有 JNYB 你是我挨过困境的勇气。小明想起他过了身的老婆，不其然心里面有一种悲伤，不过他知道人生在世，生活就是不断地沉淀悲伤。 原来共你已分开匆匆数年，竟发现我到这天走不远，繁荣闹市里孤孤单单在流连，如今却没法有半天可相见。 One more time， 其实想起了你，我的心会暖。 小明走在街上面，尝试不停地寻找熟悉的身影。 的爱缘长途不是我甘心追忆到从前，总会梦见到约起的秋千，甜言蜜语也简简单单似无言。明天我没有更美好的打算。 One more time， 其实想起了你，我的心会暖。 One more time，还是想起了你，通通都已变，披星戴月忐忐忑忑以何时，当天那样痴心得没有分寸，我与你不觉路远，我与你只觉热暖，仍然能前面度过漂泊岁月，乍看不厌，一生里面多少烟花会重现，心里面多少天没有风雨，你教我失了预算，你教我感觉善变，如何能提防在那欢笑背后会有底线。 他经过街边的油桶，经过火车站，经过报纸档，他觉得自己硬是同他擦身而过。 会梦见到约起的秋千，甜言蜜语也简简单单似无言，明天我没有更美好的打算。话其实想起了你，我的心会暖。还我猜，还是想起了你，通通都已变，披星戴月忐忐忑忑如何时，当天那样痴心得没有分寸，我与你不觉路远，我与你只觉别恋，仍然能全面度过漂泊岁月，乍看不见，一生里面多少烟花会重现，心里面多少天没有风雨，你教我失了预算，你教我感觉善变，如何能提防在那欢笑背后会有底线。继续爱恋，假装不出潇洒像昨天，当天故事仿佛只给我留存，当天你像一颗心没有污染，我对你只有奉献，我对你可有负欠，何时能回来共我一切放下再爱一遍，一生里面多少火花会燃烧，心里面多少张掠过的脸，我压上千处难转，我却这一次大意，已完完全全没法输了，以后再战一次。披星戴月忐忐忑忑如何时，当天那样痴心得没有分寸，我与你不觉路远，我与你只觉热恋，仍然能前面度过漂泊岁月，乍看不见。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郑中基《One More Time》，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